第177集，回来了。 等年后驿站的官员如约前来北疆收信的时候，已经是正月初五以后了。薛远早已准备好了书信交给他。这次前来的驿站官员换了一个面孔，应当是受了前任驿站官员的叮嘱，见到薛远后他态度更为恭敬，堪称诚惶诚恐。 小的会将将军的信平安送到京城的。 薛远好声好气地笑了笑，斯斯文文地说： 啊，那就拜托大人了。 这封书信要经过千万里之远的路程，也许即便到了京城，薛远也得不到回响。看着驿站官员离开的背影，薛远笔直站在雪地之中，黑发随发带飞扬，旗鼓在身边猎猎作响。他将目光转到了更北的地方。 如果快一点的话，如果再快一点的话，能不能在春风二月回京？ 边疆的春节过得热闹，而京城之中的圣上在大年三十之前迎回了派去行宫的太监。太监奉上了晚太妃写与圣上的书信，顾元白将信放在一边，只认认真真问道： 晚太妃身体如何？ 若不是顾元白身体不好，更因为去年的大病而对冬日杯弓蛇影，他必定要亲自前往避暑行宫，同晚太妃好好过个年。 回禀圣上，太子妃身子尚算安康，只是着实想念圣上。小的到达行宫时，正瞧见太妃在望着一碟梅花糕出神，太妃身边咕咕道：那正是圣上年幼时最喜欢吃的糕点。 确实，朕现在也很是喜欢。 太监便细细将晚太妃的琐事给一一道来，顾元白听得很认真，时不时出声问上几句。晚太妃现如今一天吃上几次饭，一次又能吃多少？他问得不嫌烦，回话的人也不敢丝毫应付，一问一答之间便过了一个时辰。顾元白回过神来，让人退了下去，然后展开手中书信，一字一句读着上方的内容。晚太妃也极为挂念顾元白，但晚太妃不厌其烦地说了很多遍，让顾元白切莫冒着寒冬前来看他。他在行宫之中一切都好，吃得好，住得好，唯一遗憾的那便是皇帝不在身边吧。只是若皇帝在身边了，晚太妃也不会过多和顾元白见面，以免天人相隔那日，顾元白的身体会撑不住如此悲戚。顾元白看完了信，信中细如流水般的思念仍然萦绕在心头。他突然让人送上狐裘，戴上皮质手套，在众人陪侍之下走到了御花园之中。御花园有一片梅花地，淡红一点于雪地之间，走得近了，清香也带着凌冽寒气袭来。顾元白走到这处，上手去摘下一半滴着化雪的梅。 拿下手帕过来，朕采下梅花，做一做梅花糕。 除夕时，宫中本应该办一个宫宴，但圣上以身体疲乏为由，只让诸位宗亲大臣阖家团圆，勿来陪他。圣上宫中并无宫妃，也并无孩童，以往时未曾觉得什么，年根总会觉得寂寞。 田福生，挑几个品行优良又不失活泼的宗亲孩子，待年后送到行宫之中，去陪一陪晚太妃。 是，圣上，宫中可要也召来几个小公子，在殿前逗逗趣儿？ 不用，放到朕的身边，宫中就不安宁了。 宫中的这个年便这样平平淡淡地过去了。等年后冬假结束，大横朝上上下下的官员重新回到官府之中，朝廷一马当先要开始准备的是正是三月份的武举。武举五年一次，这一次正好轮到了文举的次年。大横朝的武举盛况同样不输文举。顾元白下了朝后去翻了翻宗卷，将以往的武举状元的卷子也拿过来看了一遍。武举并非只考武学， 除了身体素质之外，还需具备军事思想，学习过兵书，并懂得排兵布阵，以及如何寻找地方安营扎寨等知识。顾元白将以往的武举计分方式重新制定了一番，考验身体素质的方式也换了另外的一种方法。他想着这些折腾武举生的方法时，眼角眉梢之间都带上了轻松的笑意。 虽然朕的身体不好，但折腾起别人来确实别有一番乐趣。 在皇帝陛下满足了自己的恶趣味之后，时间也很快走向了二月。北疆的奏折开始一封封如雪花般飞入京城。从二月初开始，边关战事就频频与游牧民族发生冲突。在一次又一次的冲突当中，这些已经离了心的契丹部族们分批承受了大恒士兵的攻打之后，终于想要摒弃前嫌，打算共同对抗大恒了。而在这时，契丹八部还完备留存的部族已只剩下其四了。游牧人拧成一股绳之后，他们对大恒的威胁力将会大幅度提高，将士们对此严阵以待，正准备在适当时机提出议和之事，契丹部族中却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。契丹重病的大首领死了。原本打算联合起来的契丹各部族之间又是暗潮涌动，用不到大恒的人动手，他们已经隐隐有敌对分离之兆。二月中旬，契丹人在内外不安之下，竟主动找了大恒人求和。薛老将军既觉得惊讶，又觉得此事在情理之中。他同契丹人好好商议了一番求和事宜，将圣上所想的那番将其同化的想法暗中埋下了一个引线。等大部分的游牧人不必战争也不必掠夺就能得到粮食、茶叶、调料和绸缎时，当他们想要的东西只需要去商市用大恒的钱币就能换来时，他们还愿意掀起战争吗？百姓不会愿意，他们会逐渐安于现状，最终会成为大恒饲养骏马的马场。从八月到二月，长达六个月的边关对峙，到此刻终于告一段落。在薛老将军上书的奏折之中，他将会留守原地看管商路建起一事，而负责运送军粮和军队的薛远薛将军已经带着人马回京了，日思夜想，飞一般的奔驰回京了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